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又翻嚟生有啲咁啊！头先阿 Lens 同喺度就系大家喺度讨论紧啦，嗰、那个咩啊 ，call call 度啊，咁我哋其实都 点啊？ 都好多嘢讲啊嘛， 系唔同啦。可能我之前做过保险咁啊嘛，即系有个所谓嘅师傅啦，啫、嘛。啊，你要练厚面皮咁啊，俾一沓嘢，即系公司 gen 出嚟嘅，可能入面即系有啲人名啊，知道号码啦。同埋即係佢個方法就係咩咧？打叉曬，點解咧？就是、要練你面皮厚，同埋練你説話個技巧問題。 呢、這個正正嘅咧，多謝你踢出嚟啦。咁咧嗱，頭先打工嗰度咧，打咩工咧？咁你冇理由，即係我咪得罪講句啊，唔係攞嗰啲行業嚟做啊。麥當勞嘅話，其實你練唔到咩技巧。第一，你唔需要 sell 嘛，佢自己埋嚟。如果真係想做 sell 嘢嘅話咧，又有兩個行業，我覺得係幾啱做嘅。一個咧就係保險。一个就是地产 ，OK， 地产都问啲，因为地产太旺啦吓，咁、即系点讲啊？人哋买就揾你买嘅，即系未必会咩嘅。咁保险嘅话咧，就真系我觉得各种嘅销售嚟讲，佢哋真系最极致噶啦。因为咧老实实啦，佢卖嘅系虚嘅， 系 你甚至乎系买完之后系冇得赔嘅。OK， 咁我成日都觉得保险根本就系大家嘅角力嘅啫，佢尽量唔想赔俾你。当然佢广告唔系咁讲啦，但系你又尽量想佢赔啊嘛。咁呢個我明白嘅，呢、這個大家立場唔同啫。OK， 咁所以咧，佢哋係難叫人買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如果你做到所以啦，一百個咁，我覺得好好蛇嘅，咪用呢個嚟做一個試驗咯。記住自己生意唔好咁樣，自己生意係簡而清精準嘅，因為咧人哋未必有時間咁聽你。因為同埋而家咧 ，call call 已經成為一種人哋一聽已經係負面嘅。就算 call call 都好，你一定要帶嚟個客户一啲價值。正如我所講啦，我帶嚟咩好處啊？我點解要揾你啊？我點解要同你傾先？我冇話俾生意做啦。我帶嚟啲好處，我覺得你有準備。你打電話嚟之前，你係都睇過我公司網頁。你話啊，我見到你做咗恆隆，見到你做麥當勞嘅咩咩嘅嘢喎？喂，其實我都有做呢啲噶。哦，你條死仔啊！嚟之前都望過下我個網站喎。嗯，同你講多兩句，我同你有一種連接，有親切感啊嘛。好，又問啊呢位 先生，即係你個策略根本就係唔係嗰啲叫咩魚翁殺網式，你一個係重點攻擊。即係當衰啲講溝女方式啦，你就覺得係先了解曬 background 性格啊，佢喜好啊，先至去接觸個女仔，而唔係話我隨街揾一百個人又練技巧，唔係咁樣嘅，即係唔係從錯誤中學習嗰個模式。 係啦，嗱，另外一個極致咧就係、是、豐田咧，以前有一個 sales 日本嘅，嗰個係銷售天王嚟嘅，佢堅持每日要打俾個客户100個客户同佢傾電話，其實就係建立一種關係。你想想呢条友仔每隔几个礼拜又打电话嚟同我问嘘寒问暖或者倾下偈，讲下啲汽车行情啊，或者讲下啲咩嘢咁样都好，佢当咗你朋友，下次买车会唔会揾你啊？一定会啦，其实人好简单嘅啫，揾就手嘅啫，拿起个电话，咦？呢条友仔，所以咧，我成日都劝阿 Lens 早啲起身，冇咁夜瞓，因为冇乜人陪你咁夜瞓嘅。当有个机会揾你嗰阵时候，九点揾你。我找你，我看你面都红了。不 是面红。 是吧，那我怎么找你啊？你要你没有三点你不露的，即是假设啦。那我机会给了一个九点钟起身，不是九点钟起身，九点钟已经坐正在那里。即是我告诉你，我认识的有钱人富豪都好，或者我不认识的，我在报纸看到他也好，说例如说李嘉诚，人家是五点起身。五点起身做什么啊？佢瞓唔到啫，我哋可以咁讲咯。但系你去打波、去跑步、行山，咁有冇处啊？令到自己咧，我唔知道有啲咩酸会 generate 咗出嚟啊！有啲网友话翻提一提我，其实喺嗰个过程，佢可以思考。其实咧，由朝头早咧，叫佢思考自己，同埋要盘算自己今日要做啲乜嘢，要俾个 task 自己，即系一个目，即系 task 叫咩啊？ 目標，即係你個工作目標，你今日要做啲乜嘢？ 即係一個行程表， 一個行程表咁樣，即係啦。你今日要做啲乜嘢？你唔好真係起身咁，跟住又上網玩 Candy Crush， 哦，咁又一日，咁你就對唔住啦。咁你永遠都工廠大廈啦。我唔係話工廠大廈唔好啊，不過住嘅話就梗係唔好啦，係咪先？即係我嗰陣時冇得揀，我先咁住嘅啫。好啦，咁啊，頭先講到話工作要工具要齊啦。咁另外就係話我揾集都會講噶啦，你啲通訊設備要齊啦。咁我而家你唔再講啦，因為咧揾你唔到嘅話咧就嘥氣嘅啫嚇。同埋咧，我係幾討厭咧，即係而家我就真係都會咁噶啦。我電話唔通，我就飛翻公司噶啦。咁啊，儘量有人接電話嘅。咁同埋接電話都有技巧嘅喎。咁啊，如果你試下有人打俾你公司，你唔響位，或者你揾嗰個人唔響位，佢話：喂 ，Lens 啊，唔該，哦，佢唔喺度啊。收线快过你喎，我心谂，哇，我都未讲完。如果你想一间公司令到啲客户中意你哋嘅话咧，呢、這个细节要注意啦。哦 ，Lens 唔喺度，啊，贵姓揾佢啊？嗱，好多公司都咁做嘅，跟住收线，未算极致。你想做得好，我讲埋先。你想做得好嘅话系点咧？喂 ，Lens 唔喺度，啊，你贵姓揾佢啊？哦。Vivian Redwood 啦，啊，正啊，喂，其实咧，我叫 Anthony， 我叫Brian， 我坐佢隔篱噶，即系其实我都同佢同组嘅，我有冇帮到你？我帮你 drop down 啲嘢，或者佢翻嚟，我即刻话俾佢知，大约系咩得噶啦？佢觉得你好亲切，好体贴，你间公司是一个团队嚟嘅，你唔系一个人自己单打独斗。咁成間公司嘅形象都會好。好，呢位小朋友有咩問？ 老師，其實之前有個朋友咧，即係佢就係上咗去廣州做設計，即係入面做生意啦。啱你講就係啦，佢初初發現嘅時候咧，佢會發現佢啲同事咧倒寫水隔離係唔會抹嘅，隔離電話響死都唔聽嘅。佢就慢慢用一年時間就教翻佢哋，喂，隔離電話幫佢聽啊，隔離倒寫杯水你幫佢掃翻啊，然後公司嘅生意就非常好好好多啦。即係呢個可能文化係香港少啲嘅。 直情少添啦！我就算而家有啲大公司咧，第一会留言啦，第二即系其实留言系都唔系最差嘅。嗱，我头先讲紧嗰个就系最极致最好嘅，就算帮唔即系就算佢唔喺度，你都帮到佢解决嘅。其实咧，好多人咧就好似有啲重负识咗佢。当然啦，你嗰个真系要 drop 翻低啊！你唔好唔 drop 啊！吓，其实有啲软件都会帮你 drop 低啲嘢嘅，但系软件唔够嘅话就贴喺佢嗰个 mon 度 ，OK。告示贴是走不甩的，告示贴不好贵，虽然不是很环保，或者自制告示贴，再不是，但是因为你鱼不稳它呢，客人觉得很恶心的，所以这些一定要做。我不太明白香港的企业呢不做我现在讲的这一套，我真的拗爆头。好，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要多些跟人聊天。其实我刚才讲的丰田那个样，其实我觉得呢，我前嗰幾日，我有一個客佢冇做咗，跟住自己出嚟創業，又係孤位其名啦。咁但係收尾我哋打電話俾佢，因為第一，我覺得人哋以前關顧過我，咁我而家打翻電話俾佢，我當係一種叫做好禮尚往來又好，乜都好啦。我覺得是一種關心。咁其實咧呢種關心，你唔好從利益角度諗，你從朋友角度諗都好嘅。就係從利益角度，咁我覺得你對佢真係用真誠，因為其實冇嘅，每個人我有都講啦，動物嚟啫嘛。你對人好，人哋會對你好嘅，係嘛？其實呢啲做人都係咁嘅啫。所以傾偈會傾到啲嘢出嚟噶，傾下咧，溝通下。咦？阿 Lens 原來你做呢啲噶，你識畫畫噶？喂，啱啦，喂，我花生漫畫一個作者死咗，想揾人取代啊。 好啊， 好嘛，咁咁你試下啦，喂，起碼試下，係嘛？你唔講又點知咧？你真的带住本龙虎门又好，带住本降龙十八掌都好，你唔同人讲，人哋唔知噶嘛。千祈唔，我最憎一啲人咧，就对住个海啲浪吹埋嚟，然之后话谁能明白我？你黐线嘅，边个有义务去了解你啊？你一定要同你讲，我话俾你知，我成日讲大 N 咧就冇乜料嘅，我咧就通常咧半桶水咧。就會將呢半桶水賣出去嘅，悉數出嚟。但係有啲咧，所謂咧就話好內向嘅人啦嚇，就同我講，就話咧，哎呀，我讀好多書啊，但係唔知點解屈不得志。 咁點解你識咁多嘢你唔同人哋講咧？所以嗱，其實我覺得咧有一個重點就係香港缺乏咗溝通，啲人唔識去溝通。我呢啲叫死剩把口，叫識溝通，就識得將一啲事叫解決咗咯。我識得將我身上所識嘅知識識數俾個客知道，而幫佢解決到啲嘢。而你識到滿曬嘅，你唔識得將自己嘅嘢話到俾人知點去解決，咁啊你有問題啦。你就唔好。就又走嚟同我唱林子祥，誰能明白我？對唔住，呢個世界冇咁多嚇怨婦嘅，自己慢慢慢慢諗埋佢啦。好，另外一個點咧就話洗樓，我哋頭先講過啦，上一集都講過，唔知上兩集講過啦。我真係攞住個夾嘅，咁當然啦，都俾人 reject 過嘅。唉、哎，唔使啦，嗱，要記住，遇到呢啲咧，唔好挫折，唔好氣餒，冚門就一定噶啦，冇人係你老友。冇人一定要同你开门，喂 ，hello， 你好，哇，你好靓仔啊，你个 keep 好靓啊，哇，你产品好正、啊，我就帮衬你啦。啊 ，sorry， 呢个世界冇呢支歌仔，全部都人都系对陌生人咧系有警戒嘅，所以咧你要记住，佢肯打开门，你一定要将你最好嘅嘢俾佢睇先。我成日有个点子嘅，嗱，唔知有冇人做啦，嗱，如果有人系做 engine 嘅话咧，做电脑 engine 嘅话咧，咁啊，我试下讲啦，呢个 idea 我谂咗好多年噶啦，但其实呢个需求咧系好大嘅，做咩咧？好多公司其实冇 server 嘅，其实你可以帮佢喺街度喺黄金商场买啲叫 NAS 嘅嘢 ，NAS 啊，咁你如果做开电脑，你知我讲咩啦？咁其实里面有两个 hard disk 嘅啫，咁你攞住呢嚿嘢，然之后上去嗰啲公司，啊老细阿门，喂，哎、我系、其实我系做电脑维修或者系做电脑、系统嘅，咁嗱呢个系叫 NAS 嘅，咁一个 server 嚟嘅，咁我呢套嘢咧就其实系2000蚊，咁啊里面有两 T， 我就包埋维修一年保养。诶、哎，几抵喎！咁有乜好处呢？其实你哋如果出咗门之后咧，你都可以喺里面攞到 file 嘅。你系咪有多时咧话啲咩咧？咁以后咧，你谂下2000蚊一部机，你谂下你博咗个网宽频之后咧，其实咧佢已经有个 server 同埋一个 web server、email server， 你唔需要搵 hosting 噶啦，呢部搞得掂噶啦。咦？咁你平均啊，你一个月啊 hosting 都要200蚊啦，咁你计一计2400蚊，你呢个已经悭翻翻嚟噶啦。咁你谂下，仲可以俾你可以出街度咧咁样，仲有啊，佢可以嚟俾你串流啦，摆游戏机啦，摆到几多相啊？哇，我计过啦，60多萬相到啦。我啲 file 好大嘅，放心啦，呢部机够摆噶啦，仲唔系咧？一定可以慢慢加。仲有呢部机咧。如果死咗嘅话，一个 hard disk 死咗之后咧，另外一个 hard disk 会 recover 翻嘅。当一个死咗之后咧，会通知你，然之后你咧掹咗个坏 hard disk， 拆翻个新 hard disk 咧，佢就会 recover 翻去另外一个度嘅。正唔正啊？正咧！你要如数家珍话俾人知呢样产品有咩好，同埋你系包一年维修，点会冇生意咧？我唔明啦。咁同埋跟住话，其实你公司咁多电脑需唔需要搵人做 maintain 嘅？要啊，其实我好平㗎咋。嗱，你可以断次嘅又得，断月包月又得，我又可以帮你做嘅。我帮你 set 搞埋网页啦，又或者我帮你 set 埋啲 server 啲咁样，我一次过帮你搞晒佢先。同埋电视系统啊啲咁样，我帮你搞埋啦。呢啲全部 webcam 嚟啫嘛，好简单啫嘛。我可以帮你买咗之后，然之后俾翻一单你，咁跟住我帮你做埋装咯。咁咪赚到单生意咯？点解唔得？所以洗楼好重要。嗱，但系记住就系嗰句，将无谓嘅嗰樽盐咧。那個鵪鹽攞走佢，攞走佢，即係冇必要嘅。同埋呢啲又唔係搶，又唔係偷，唔係搶，係嘛？你比好過做建制嗰啲光榮好多啦。你帶嚟帶動一啲真係一啲中小企嗰啲，同埋你帶嚟人哋好處，佢可能面對啲問題㗎。我翻大陸有個 file 想攞，你攞唔到，咁點啊？哦，原來可以 through 呢、這個。其實頭先我正正就係有成激嘅 video， 我想俾我拍檔睇。我原來我唔記得屋企個 NAS 抄出嚟，咁我就喺個網度 download， 唔知用一半個鐘啫嘛，解決咗問題咯，就咁簡單。好啦，我要快啲講添。另一個啦，展覽會，好啦，咁我上次都講過啦，啱啱去完 Vegas 做睇展覽，咁我都自己擺過好多展覽。咁展覽會嗰度咧，咁到出街嗰陣時咧，我就會將。政府個唔知貿發局定係邊個商業咩局嘅，佢有一個資助計劃嘅。咁你只要咧係香港註冊公司，好似嗱詳細嘅細節我唔喺度背啦，因為我唔係背資料嘅人。總之佢個方針咧就話，如果你係公司嘅話，香港註冊嘅話咧，佢就會資助你一半嘅展覽會費用、機票、住宿。嗱，記住啊，有啲提示啊，嗱，我領個嘢噶啦。摆展览之后咧，记住将自己嘅招牌影多啲相，同埋呢啲就算系唔系俾佢都好啦， 你要嚟日后当一扎人攞埋嚟嗰阵时候，你记住要影相，即系要做到咧，好似好奔墟咁样，哇，好虚撼咧，喺你个展览会度行嚟行去。嗱，好多人唔会嘅，我唔知点解唔影相嘅，记住影相。OK， 因为影相好重要嘅，即系一个 job reference。OK， 展览会虽然唔系咩，咁但系俾人哋知道你一个 active， 一个有生命嘅一个中小企又好，乜都好啦，公司都好啦，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要记住将呢样嘢放大佢。啊、我成日都同同事讲嘅，我话如果阿大 N 去咗出 trip 咁样，你要记住啊，啲人打码嚟，你要攞个咪同佢讲啊，大 N 去咗美国开会啊，有啲唔系噶，佢唔喺度啊。嗱，呢啲系最我最憎嘅，点解咧？你开会某程度上，我唔怕话俾人知。第一，我又唔系去私奔，我又唔系去贩毒，我咪又唔系勾结外国势力，我开会啫，或者我睇展览啫。咁佢觉得啊。佢開始會崇拜你啦，嚇、啊！你又去外國做展覽啊？即係你啲嘢出到口啦，咁你知噶啦，中國人都有一個死結就係話鬼佬要嘅嘢，哇勁啲嘅。但其實話俾你知啊，我哋都可以做好嘢嘅，爭在你嘅心態問題。我揾集我仲同大家講下呢個，希望大家提我啦。好啦，另外就話嗱，做展覽有一樣要注意嘅，嗱，第一就話要揾 sponsor 啦，咁第二咧就係話要留意啲小費。我試過有一次喺 Boston 擺個展覽。佢竟然咧收我一张接凳啊！我唔系薛家燕嗰张啊，真系一张普通接凳，唔知三张啦，收我三嚿水租两日啊，美金2000 yen。结果我点咧？啊，真系对唔住啦，我做了一啲好贱嘅嘢，就系、是、去 Costco 咧买咗三张，应该夹埋都唔使三，应该夹埋都唔使$400嘅接凳，咁我用到尾 ，OK。咁啊，呢啲你要注意。另外啦，電費啊，嗰啲咧，你要之前咧問得清清楚楚。因為每一個展覽嘅 organizer 咧，佢個條文都唔同嘅，所以我呢度教你唔到。但係你自己真係要攆下。最後尾人哋真係攞張嘢俾你睇，係啊，我包個電嚟你度啊。不過我唔包做個 plug 出嚟啫嘛。個 plug 幾多錢啊？好似我今啱今次咁樣，$2,700做個 plug 俾你，港紙啊。仲有，原来有价讲喎，咁呢啲要大家留意啦。咁仲有啦，小心运费嘢，尽量唔好印 catalog 去啦，因为而家真系冇人用 catalog 噶啦。咁你可以考虑咩咧？例如话用啲印啲厚少少磅数嘅 die cut 嘅一啲有设计、有心思嘅嘢，例如话你做假设做 cushion 啦，咁你咪做一个 die cut cushion 出嚟咯，做多几个款出嚟，得意啲嘅，有心思嘅 ，OK。然之後將呢嚿嘢有個網址，咁當然啦，你一定要有網址啦。你唔好同我講你公司冇網址，如果冇嘅話，對唔住啦。以而家呢個年代嚟講，我覺得你真係適合咧，一係就退休，一係就打工，啊，即係冇辦法啦，我幫你唔到啦。因為咧，人哋了解你公司咧，必須有呢啲啦。咁當然啦，有 Facebook 啊，或者 Twitter 啊，或者一啲唔同嘅 social network 都可以 ，OK。费用方面我试过啦，领嘢啦，有一次去德国做展览，一扎 catalog 寄过去，同埋一啲展架寄过去咧，结果Air France 收我几多钱呢？$18,000。我当堂咧，我周星驰话斋，褪后两步打个冷震，吓得我惊一惊。咁啊，呢啲自己小心啦。大致上咧，展览会要注意嘅唔止唔少嘅，咁啊。如果大家做咩问题嘅话，继续问啦。咁又咧，而家得翻10多分钟嘅啫。咁我好想有一个新环节，呢、這个环节下次我会出个 slogan 噶啦，而家未有住。咁就如果我是乜乜乜 ，OK。曾几何时，我系 HTC 嘅拥趸，即系台湾 HTC 电话。佢点解咧？佢电话有个好处。我唔知道大家而家冇嘅，我其他咧 Sony 啊，所有都冇嘅。咁其實一個電話好簡單啫嘛，佢一個功能，我覺得到而家其他都冇咩咧，就係話撳嗰個叫 Smart Dial。例如我撳打俾 Lens 啦，25，例如話 Lens 嘅電話係23456789咁計啊，九啊嚇，咁我撳23，其實撳個二字佢已經，如果我成日打俾 Lens 嘅話咧，我撳個二字咧，佢已經出咗 Lens 嘅電話啦。计啲唔系好难嘅啫，话俾你知，响呢啲即系呢啲其实系一部电脑嚟噶啦，有几难啊？但系话俾你知，可能 patent 咗HTC 其他冇嘅。Sam 中要外置，要自己即係好蘋果都好，要買嘅。OK， 冇做到頭先我講咁極致嘅一個便利咧。話我記得你嘅字頭係二字頭嘅，我撳二字，或者再唔係嘅話，有兩個都係二字嘅話，咁二五，咁佢要計邊個人打最多嘅，咁佢先好中意用嘅。但係後屘我點解唔用呢，就因為佢真係款少，同埋咧我買啲套啊，買啲 accessory 咧好辛苦，好淒涼。咁好啦。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首先我会炒了个 CEO 先，我会炒了那个 product manager 先。你有这样的资源，你做这些这样的出来完全没有创新的。很多年前我已经想你可不可以做一些防水机啊，那当然啦，现在 Sony 做了，对不住人家已经吃了这个位置。防水机一路来讲 ,Apple 没有 ,Samsung 没有，没有一间有，现在只得 Sony 有，专利那就是了。好似我哋啲朋友都在用緊啦， 系 Samsung 都有出防水， 唔多咯， 一部咯， 一部咯。但系你要记住，而家我要新嗰部S 7都系噶啦，唔知咩七咩咩，我唔买广告啦。但系你要谂下 ，Sony 基本上全线都系防水噶，好似仲系IP 66定65噶啦，系好高防嗰个机嗰、那个机制。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即系你。自从脱离咗呢个 Sony Ericsson 之后咧，佢自己励精图治嘅咁，其实佢挽回唔少嘅用户嘅。我身边见到唔少人用紧 ，OK， 咁所以我觉得一个成功嘅转型例子。但其实呢样嘢几年前你肯做就得啦。不过咁 ，HTC 咧最近我见到一个喜讯嘅，就系、是、佢出了一部低阶机，就系咧个电咧，佢据闻可以用29日啦。就当然可能佢个。出嚟嘅效果啊，或者佢嗰个效能冇咁高。嗱，其实每一样 product 都好，你系需要解决某啲嘢。正如头先我讲，你 call 好，电话好，上门 lock 门又好，点都好，你都系要解决人哋嘅问题嘛。人哋俾你 out 两嘢，你好快。其实我敲门就话好快 out 到佢，哇！呢个好痕啊 ，out 到佢对你有兴趣，咪继续倾下咯，埋嚟倾，埋嚟讲咯，系嘛？你倾冇得讲嘅话，就唔使做添啦。所以可能甚至乎你都要有一啲嘢咧係吸引人嘅。嗱，好似今次佢咁嘅 draw 到 attention， 佢真係咧有一部機咧係可以唔知廿幾啲上網者抄啊！我今日睇到嘅，因為今日係錄影呢日咧係禮拜三、禮拜二嚟嘅，係啦，因為我禮拜四、禮拜聽晚我飛嘅，咁所以咧就佢神早要出呢啲嘢啦。仲有就係話，我覺得有一個市場係空虛嘅，就係咩咧？出花啲咧，下面有個實體 keyboard 嘅，有人有需要嘅。BlackBerry 你諗下啦，而家淨死曬啦。但係你諗下，係其實用養咗一班人係好中意用呢啲 keyboard 嘅人嚟嘅。咁冇嘅，我咪一半係佢，一半係佢咯。即係始終咧，你一個產品咧，必須要自己嘅個性同生命，我唔覺得你再做埋一啲咧同 Apple 啊或者同 Samsung、LG 去比，我覺得冇意思。上高你有 Samsung，OK，、okay? 即係如果 Android 系列嘅話，下你有小米、韓華，仲有咩啊？仲有好多競爭對手，都未講山寨機添，你點同人哋鬥平咧？咁你係咪要做一啲嘢？是有自己特色呢 ?HTC 的老闆，虽然我知道你国语人检讨一下，即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以你这样的财力没理由研发不到一个我现在讲这件事出来的东西。我老实实如果我刚才只讲这两个点子，悭电还有一个 keyboard， 再加上防水，防水未必要话，因为已经有人做了。如果你可以有个 keyboard 又防水的话，咦 ?OK 喎。因为为什么呢，在水嗰度系揿 keep 揿个 touch screen 咧，因为咧而家我哋啲 touch screen 个面咧，我讲少少晒知识啦。其实我哋而家 touch 呢啲咧，我哋叫 PCAP， 叫 projective capacitive， 即系我叫电容式。电容系靠咩咧？我哋人体嘅一啲静电啦，咁先有 sense， 有 sense， 即系有个感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水嗰度话咧，我系打折扣嘅。就算那部機，我之前那部 Sony 它都講到明話是可以的，但是 結果其實都不是咁好撳，因為我有時候都會玩水上運動咧，我都想嘗試咁樣。咁呢啲咪就係一個實體 keyboard 嘅好處咯，起碼我仲開到個電話，打到個電話，撳到個 number 嘛。嗱呢啲就係啦，你用個乜嘢角度去切入去做個產品。當然啦，我都見到佢唔係冇垂死掙扎嘅，佢都出咗一個 camera。咁嘅圓形咁嘅嘢，好似個微水桶咁，我都幾得意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為時已晚，因為 GoPro 啊或者小米啊都出好多呢啲咁嘅 product。咁你幾時即係如果呢嚿嘢你話可以平時出街就可以嚟做 snapshot 或者係整 spot 嘢啊，翻屋企一掛咗落去就嚟做 WiFi， 嚟做一個IP cam 嘅話，哦咁咪 OK 喎。但你又唔係啊，你純粹係一個咁嘅功能。請問呢個小朋友， 而 HTC 最新的所謂武器就是咩咧？即係虛擬眼鏡 VR 啊，唔知知唔知道啦？ 我梗係知道， 係啦。你覺得佢做呢樣嘢得唔得咧？唔係 死梗啦， 死硬啊！ 我覺得咧，第一咧就係嗱，其實佢少少似咧 3D 電影。我問你嗰句啊，我如果而家嘅一揀嘅話，我唔會揀 3D 嘅。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會暈啦。 嗯。 同埋我睇戲，我係注重嗰個質感，我唔要嗰個官能，我要個 content。佢帶。即是叫你 delivery 到一些什么给我。而你刚才说这个呢，如果你玩过就知道什么事了，会晕的。 他说你不喜欢，可能有些人用家喜欢这样东西。 没错啦。当然如果你是做到这么极致的话呢，当然可以啦。大家讲的是我是做一个 mass 的 market， 我是不是注意小众。 嗯。 OK， 我现在讲的 HTC， 当然你是可以做这些的。你是可以做，你是做这些，我不反对的。但是要想想，我又问你那句咯，是不是就是你做啊？ 冚世界都做，而家 Sony 又做 ，Samsung 又做， 搞掂咯。咁你有啲咩卖点？我想问你啦，轻啲啊，够电襟啲，可以唔使赖线啦，一定系 唔平。佢卖$800左右， 咁咪死得啦。上次我最后讲我中国嘅产品去到外国，只可以平平平，我冇第二啲卖点啦。 嗱，中晒黄树红就系咩咧？HTC 是中国人创立的品牌，他说的。 首先我不理你这个这样的 mentality 怎么来，但是你如果你甩不到这一阵味呢，你这个包袱的话呢，其实我成日都跟大陆朋友说的，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我会跟他得埋的，我是地球人。我是一个 global man， 我是一个全世界行得通的人。我不是好像你那么狭隘。你只是生活在那个那的神州大地那里，我放眼很远的。就算我看的文化产业又好，了解人的国家地理又好，我都是望眼全世界。我不是只是好像你这样坐井观天。因为你这样的话呢，没的，你出到国际展览会不是引人笑柄啦，是吧？好，危转机讲不到了，讲最后一个啦，就系话咩咧？咁得翻两分零三分钟，咁啊讲一个大陆嘅故事啦。咁咧就系呢个故事啦，我可能第二个台都讲过，咁响可能响易德道都讲过啊，唔怕爆名啦。咁啊，如果大家听过嘅话，唔紧要啦，因为城寨客都唔同嘅。一个7000万嘅故事，咩叫7000万故事咧？咁啊，有三个后生仔，三四个唔紧要啦，啲重点唔系，即系总之好少嘅数量啦。啊！唔好捉我自殺啦，跟住上網抄到，跟住喺度插我。咁咧就創業喺大陸，喺一年之內賺到呢個數。點嚟咧？哦，原來咧佢哋咧就喺雜誌度賣廣告，就係話一啲夏天嘅女裝睡衣免費送俾你。你只要俾少少運費得噶啦，咁啊30蚊人仔運費，你肯俾得噶啦。咁於是呢，當然啦，唔使錢蜂擁啦。咁佢話錢從何來呀？點賺7000万呢？咁於是呢，其實佢都做過啲市場研究嘅，佢就話一年個銷售額有幾多呀，或者嗰個睡衣市場。咁於是呢，就點解佢送，我要強調夏天女裝呢，薄啲，料少啲， size 包裝細啲，運輸方便。咁於是呢，佢就開始做製作啦。他去蘇浙一帶就找一些做製衣的，就將這張單，他估計大約是1000至1500万 的一個數量。然後呢，就那些廠家覺得，咦，1000万張一件，那我收你，本來他報價可能要10多元的，但是心想他可能壓價，跟著壓價了， 假設啦，我準確數記唔記得啊？七蚊，咁七蚊啦，咁啊，哦，七蚊成本，好啦，首先試下先，衣服七蚊成本，好啦，解決另一個問題啦，運輸啦，運輸啊，咁咧佢就揾順豐好，菜鳥好，咁咧就傾啦，喂，唔得，我每個件要15蚊嘅喎，但係佢同人哋講唔係咧，喂，我要1000萬件喎，你可唔可以10蚊幫我做好佢啊？结果顺丰想想想，咦，不错啊，1000万10蚊我都1亿喎，计一计条数，反正我都送开，同埋一件嘢，可能佢用真空包装咁细粒嘅，诶，帮你做埋佢啦，诶，17蚊啊，我准确数字唔讲啊，因为其实冇乜记性。跟住另外问题啦，我点俾人知道？咁于是咧，佢同啲杂志社讲，嗱，你帮我落呢个杂志，我唔俾钱你，不过每落一张单。我有个机制俾你知道有人落嘅话咧，如果经过你呢个机制嘅话咧，我就会分翻几多钱俾你。咁于是咧，就每一步做嘅人咧，都会好落力去帮佢做呢样嘢，因为每做得多嘅话咧，佢嘅成本其实系打散咗嘅。咁结果唔使我讲啦，呢三位年青人，咁我讲得7000万嘅故事就系话佢真系无利得7蚊嘅啫。咁有运输费，其实即系等于即系收你钱啫。咁不过佢就用另嗰个角度，佢想我咁样讲，将佢 shift 去另一边。本来你觉得呢件衫系30蚊包运费，我用另一个讲法啫嘛，我唔使钱，不过你运费30蚊，远近都送。佢拉翻个平均数，咁结果咧，佢每件衫个纯利系7蚊，咁啊卖咗1000万件。咁我不过我俾你知。呢啲故事咧发生咗，你唔好谂住，咦，我又做咯，冇嘅，你一定要谂另一个方法，因为呢啲咁嘅桥咧，话俾你知咧，摆得上微信朋友圈啊，嗰啲咁嘅分享咧，6亿人睇过噶啦，啊多冇啊，咁啊，总会有1-2百万人会模仿嘅，咁啊，仲有真系有几个会做嘅，咁啊，结果咧，你会做，发觉咧出嘅话又扯，我都见过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创意其实唔系真系净系话从事设计要有嘅。做生意都有创意。好啦，嗱，今日时间就到呢度啦。咁我下次翻嚟咧，就应该咧就已经系坐完洗头艇翻嚟噶啦。咁我睇下到时咧，就俾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其实我去成都嘅，我会分享一下成都之行，因为呢、這个啊，之前我哋嘅特首叫我哋去西北啊，咁佢系西南啊嘛，咁大开发咁啊，睇下嗰边而家情况系点样啦。咁其实早几个月都去过嘅。咁唔该你出嗰个几张相啦。啊，例牌啦，咁啊，因为咧城寨咧，好似我头先讲嗰啲咁嘅软件咧，咁我都要钱买嘅，咁嚟话我想喺度做嚟话，点去做个网页啊，点样做个Google， 点样利用 Google 去做一啲好嘅嘢啊，咁我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嘅，咁你唔该你哋可以嘅话咧，就睇见我哋呢、這个嗰个咩啊？城寨的一个捐款热线啦，嗱，你可以咩咧？途径系呢个城寨个网页啦，咁右上角有个 PayPal 捐款嘅，咁另外啦，汇丰银行咧就系我再读一次啦，因为有啲人听 Arca 嘅8091674558380 ，OK， 多多益善小和区，我其实啲钱我又嗰句啦，唔系我哋自己袋嘅，真系。真係要嚟有啲添置器材啊、人工啊、啲水電啊，租已經阿卡文好好，你唔收我哋租喎。咁我哋都希望盡量提供到一啲好 consistent 嘅資訊俾你哋。而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好中意做生意，亦都好中意冒險同埋好多口水嘅人，所以咧我都好中意將呢度咧同我啲生意上嘅見聞咧同大家分享。咁啊，記住啦，以後逢星期四晚9:30。我会做 live 嘅，咁今日我都系做唔到 live， 喺度同大家再一次道歉先，唔好意思。咁啊，翻下次礼拜四9:30。咁至于9:30至11:00定系9:30至10:30咧，咁啊睇你哋嘅反应而定啦，好冇？下集生意好啲，再见，拜拜。 我唔系咩经济学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系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